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平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左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微蓝北京，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。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梦琪，一个坚持绿色出行的上班族。我这里有一份环保节能攻略，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。合理使用空调，随手关灯，提倡使用编织袋代替塑料袋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潜在的环保节能行为，也都是我们随手就能做的小事。环保没有大事小事之分，只有做与不做。让我们一起从小事做起，支持节能环保吧。一、减少粮食浪费。据资料显示，少浪费 0.5 千克粮食，以水稻为例，可节能约 0.18 千克标准煤，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0.47 千克，不剩饭等于减少碳排量。二、少买不必要的衣服。服装在生产、加工和运输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能源，同时产生废气、废水等污染物。在保证生活需要的前提下，每人每年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，可节能约 2.5 千克标准煤，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6.4 千克。三、以节能方式出行，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驾车出行100公里，可以节油约9升。坐公交车代替自驾车出行100公里，可省油1/6。四、减少一次性筷子使用。我国是人口大国，广泛使用一次性筷子会大量消耗林业资源。如果全国减少10%的一次性筷子使用量，那么每年可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.3万吨。五、用电子书刊代替印刷书刊。如果将全国5%的出版书刊、期刊、报纸用电子书刊代替，每年可减少耗纸约26万吨，节能33.1万吨标准煤，相应减排二氧化碳85.2万吨。六、积极参加全民植树，一棵树一年可吸收二氧化碳18.3千克，相当于减少等量二氧化碳的排放。如果全国3.9亿户家庭每年都栽种一棵树，那么每年可多吸收二氧化碳约714万吨。我是尹梦琪，家住朝阳区，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

您看看啊，这个就这这么多小螺，这个嘎嘎嘎，这个史密斯架，这个呢，这个咚咚咚，这个卧推器，这个呢，好这好这这个划船器，最后是哑铃弄。您大概没摸过吧？我看您的眼神很真诚，摸过吗？ 哦哦，好摸摸吧。 光摸是不行的， 我交钱。 这样，您先试试身手吧。好吧，给您调一个中等的。我们检测一下皮下脂肪，您的这个含氧量啊等等，我们都得综合的测试一下。 啊， 先体检，好吧？ 好，先体检。我去哪儿挂号去？ 好，您总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呢是差。测完了啊？ 那您不至于这么大声说吧？ 这样，我们再测试一下您的肌肉里的 差， 含的这个是各方面东西啊。 肌肉里能含什么佐料？入不入味儿？ 您呢？这种涵养啊，这个肌肉的能量， 我的涵养，我其实我有涵养、啊。您不用，您看您说的半天我都没急，我真的有涵养，要和别人早翻您翻了。 啊，上来吧。 我上哪儿呢？ 您举一下这中等重量，我看看。 别上，赶紧从边上上去，下不来了。大夫，不是那个教练。 转三圈，又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动动手腕，动动脚丫，请做深呼吸。谁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 的北京城啊，面积不大，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。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。 你走丢了几回了？ 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我这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，看看新变化。 哎，又开始逗咳嗽了。小比、英宁、王大磊，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《娱乐七十二变》。快乐大街酒吧里， 爱称。 爱称， 怎么了？ 大磊，你都有什么爱称？ 没什么爱称。 谁说没有？胖墩儿，那是不是？ 肥仔， 哎，你别说大磊，人说你呢。木棍儿， 瘦猴，还没说你呢。 换一个话题，换一个话题， 换一个话题就说你。 豆芽儿， 干嘛？啊，不是， 他默认。 哎呦喂、 哎！哎，你们知道到晚上的时候，咱们北京工体那边有一些特别棒的跑车吗？ 知道吧？ 干嘛晚上，白天也有。 117路。 嗯， 哎， 跑车 是电车跑得也快着呢。 跑车开什么玩笑啊？没盖儿。 那不游泳池吗？ 可以掀盖儿。 哦， 那不高压锅吗？ 可以坐地上。 垃圾桶。 嘿， 可以摁那个电钮。 电梯。 好， 你倒想说 俩座？ 俩座，那就是那人力三轮。 走。 话说北京工体呢，那天停了一辆特别牛的跑车，叫什么迈凯伦 MP4-12C。据说车主把车停在那儿了，自己就跟朋友喝咖啡去了。喝着喝着呢，隔着玻璃窗看到外边有一女孩，哎，围着这跑车转呐、摸呀、倚呀、靠啊、趴呀， 找什么东西的吧？ 夫车的吧？ 什么？ 还是找车夫呢？ 夫车？ 没有没有，开始自拍。据车主形容啊，说。这顿狂拍就差没在车上打滚儿， 打滚儿他自己拍不了。 后来呢，这车主看了半天，实在说看不下去了。既然是姑娘这么爱拍车，也爱拍自己，干脆我把这车门打开，姑娘一个小时你随便拍行吗？这姑娘说行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弄了1000多张。 留个电话呀！ 真的，换作是你们俩看到一辆你们心仪的跑车，你们会怎么样呢？ 走， 哦，换一个你心仪的姑娘，你怎么办？ 过去怎么也得跟他聊聊啊！ 你会不会以自己的这个啊 什么呀 主持人的身份 啊 对他进行采访？ 以此啊 留个电话， 后来就啊 找个 CT， 找 CT 看看中不中啊？挨这顿打。 报警点。 哎呦，这一天给我逛的累了，赶紧到药分房吧，该休息了。 啊，这咱们团里的人都齐了。 啊，都好了，都好了，来、啊、来来来啊，大家分一下啊，来来，我念一下啊、 哎， 大家都还记得之前自己的编号吧？ 好， 哎，还有编号啊？ 啊，对对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来1号跟14号。 哦， 每两个人一间房，两人一间房啊。 走了，走走走，拉下车，走走。 该回屋休息啊。 哎，好玩吗？我就在这 干。哎， 哎。不是， 这 我的房间， 这也是我的房间呀、啊。 不是，阿姨，您是不是

最少需要五